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金三角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出产地，那里的制毒贩毒人员有组织成系统，既凶狠又狡猾。多年来，缉毒干警们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与他们展开了一场场生死较量。和平年代，禁毒缉毒成为激烈的战场。中国缉毒秘密战讲述了缉毒警察们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与毒枭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继续为您播出《中国缉毒秘密战》，作者陈实，演播武文。 在一间不大的审讯室里，两面是厦门与汕头相连的山脉，审讯室的地点显得格外神秘。张贵刚和许文对蔡文斌的调查与审讯是独立的，还特别邀请了台湾高雄的缉毒警员参与旁听了审讯。而在另一个审讯室，对马娇的审讯是由总部王建义专门做了部署和安排的，主要此人是军哥帮金兰湾毒品走私基地的经手人和联络官，有着更重要的信息，甚至另有着一个战略上的考虑。王建义带着助手陈志和信息网络专家童雪彤，在第一时间飞抵厦门，从机场上了一辆黑色越野车，直奔山里的二号审讯室。在此前的两个小时里，张贵刚和许文对蔡文斌的审讯就显得要顺利得多，重点是核对和追问其背后的操作大毒枭。你叫什么名字？ 蔡文斌。 什么地方人？ 台湾高雄。 在汕头山顶洞的冰毒制造工厂，是你哪年开始建的？制造了多少冰毒？ 2014年5月开始建，但是制作配方不准确，产量只是10多斤，一直在调试配方，去年8月份才开始大批生产。 张贵刚直接追问，配方怎么解决的？ 配方是找的西安化工交大的汤奇教授。 怎么找到的汤教授？花了多少钱？ 这时蔡文斌略想了想，又看了一眼旁边的高雄警员，接着说， 我是通过缅甸军哥帮传给我的信息，汤奇教授快70的人，曾在抗日时期做过枪炮弹药的配方，离休在家，说只要打着医疗制药的旗号，就可以让他写出配方。因为是混合冰毒，我们就分开去找他写的配方。汤奇并不知道是为冰毒配方，他不收钱，最后我硬塞了钱，还给退回来了。在制作了2次后，发现配方偏低，我让助手刘璇前2天再找汤奇教授，被汤奇教授发现了，什么也没弄成，刘璇也被你们抓了。 你的直接后台是谁？经费又是谁提供的？ 我不说，你们也查到了。我在台湾高雄开始做海运生意，撞了船赔了，碰到一位好心人相助，提供合作资金帮我恢复了航运，还带我在汕头一带制造冰毒，赚了一大笔钱。帮助我的人就是缅甸军哥帮的人，大老板叫英敏，是个女的，开始提供我2000万。 你见过英敏吗？ 没有，都是通过他的助理多尔跟我联系，经费都是通过地下钱庄打入我账上的。 你一共制造了多少冰毒？销售了多少？ 这时蔡文斌想了想， 不太多，也就200多斤。 什么？ 你老实交代。 张贵刚严肃地反问，就这一次你藏在海鸥号红木观音里就有100斤。 总共生产了4次，每次差不多200斤，600-700斤吧，被你们查处的，其他都销售在内地和台湾了。 坐在旁听的高雄缉毒警认真记录着，显得十分严肃。最后我再问你，前来接你的到底是什么人？ 我只知道他叫马娇，马娇鱼的马娇，是越南金兰湾军哥帮的人。 在你逃离之前，军哥帮和你联系过吗？你知道马娇来接应吗？ 没有再联系，他们好像提前知道了些什么，我也失去了联系。马娇接应我也不知道，我总觉得军哥帮很灵，什么都知道。 张贵刚和许文对一些细节对蔡文斌进行了多次审讯，涉及在厦门和汕头12个人都进行了秘密追查，全部在不同地点抓获，而蔡文斌由高雄缉毒警押送并进行查处和判决。在这次稽查过程中，对于马娇的审讯是一次意外的收获。正如总部缉毒专家组主任王建义预料的那样，金兰湾马娇的信息对于侦破军哥帮乃至世界级的大毒枭有着前瞻的作用。审讯马娇是在一座秘密室里，而且童雪彤受命专程从板红飞抵厦门，并通过他在山上架起了无线卫星网络端口，开通了最先进的全球信息网。对于马娇所涉及的任何人、地点和事件，甚至每个字符字母，都会进入储存，并能对对方的信息实行监控远程掌握。尤其是针对军哥帮网络高手奴梅的信息和攻击，童雪彤提前做到了全方位的预防。对马娇的审讯还是由张贵刚主审，总部专家组主任王建义和缉毒侦查员费新龙坐在两侧，书记员由潘小雨担任。在对面可以透过玻璃看到审讯室的房子里，童雪彤在主控台操作网络，许文在组织外围警卫。 本书作者陈实深入一线，曾与缉毒警察并肩行动，用3年时间完成此书。他也曾深入边境及10多个省市缉毒一线，采访数百位缉毒英雄、亲属、毒贩、吸毒者。通过此书表现了中国禁毒缉毒警察与毒枭毒贩斗智斗勇展开的一场场生死较量，以及缉毒战线英雄们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不畏牺牲的献身精神。本书不仅再现了缉毒禁毒战线干警们的真实原貌，同时书中还融入了当今最新的防范毒品知识等元素。中国缉毒秘密战正在为您播出。 在对马娇审讯之前，童雪彤通过网络信息对此人进行了搜索和排查。马娇32岁，缅甸东部第三特区执行长官马赫丁的二儿子，因为其父与第七特区关系密切，被军哥帮每年用金钱收养，并将二儿子马娇托与军哥帮从业，每年收入可观。2015年2月，马娇被秘密调往越南金兰湾某海岛，为军哥帮提供有关海上运输情报。马娇性格内向，尤其惜命，其他不详。张贵刚在审讯中重点对马娇在金兰湾的细节和情报进行了盘查。马娇，以上你主动交代很好，我们可以宽大处理。张贵刚话锋一转追问，你在金兰湾的具体工作？ 我是联络主管，负责海上秘密交易和运输。 你的主管是谁？ 他叫黎树，越南籍的缅甸军哥帮内线，所有工作都由他与军哥帮直接受命，我是受命于黎树。 你们基地在金兰湾什么地方？ 在金兰湾偏南25海里的岛上，当地人叫尾岛，地图上叫顿尾岛，一座火山岛。 这时在对面的童雪彤根据马娇的口供迅速在网络上查出此岛的位置和信息，并定位锁定。顿尾岛面积0.5平方公里， 位于金兰湾海域偏东南26公里，是火山岩岛，正面有沙滩，运输船可以登陆，后岛是悬崖岛礁，风浪极大。岛上建筑有3幢红楼，对外是金兰湾高级军官疗养公寓。张贵刚扫了一眼在他身上的电脑，看见了童雪彤提供的信息。军哥帮给了你们什么任务？ 去年的任务是建立基地各种通道，今年10月给我们下达接货转货指令。 什么样的通道？ 在顿尾岛的正面建了个秘密码头。 什么样的秘密码头？ 水中码头，可以停靠3000吨的运输商船和小型潜艇。 童雪彤立即把信息储存，并通过卫星导航定位放大，果然发现了顿尾岛正面水中隐隐可见的码头。 开始从码头交易了没有？ 和谁交易？ 上个月刚做了2次交易，量都不大，试验性做了不到1吨的量。 和谁交易？张贵刚接着重复道。准确时间？ 马娇没有回答，头上出了一些汗，半天才说， 我想抽根香烟好吗？ 费新龙看了一眼身边的王建义，得到许可后点燃一支香烟递给了马娇。这时审讯室内的空气显然浓郁起来，弥漫着一丝淡淡的烟草味道。这并不重要，王建义明白马娇一定有重要情报要说，他们所等的就是这些。马娇抽了2口香烟，脸色显得极为痛苦，他按灭了大半截香烟，对张贵刚又提出一个要求。 我都说了，还有一些地理要道和海上运输的秘密路线，但我有个请求。 说吧，只要是核心秘密。王建义站起来，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其实对待马娇的处理，总部缉毒专家主任王建义早有更战略性的部署。在审讯前，他与张贵刚交代过，让马娇有为我所用的价值，这是在对待军哥帮部署的反侦查，尤其是童雪彤监控到了奴媒的新编程序，在解密中获取了一些零星的信息情报，正好和马娇的交代有着衔接的对比作用。马娇听到主要指挥官发话了，于是他接着说， 我被抓获的消息你们千万别泄露出去，也不能让蔡文斌知道，说出去我想回家，回到缅甸。 可以，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配合我们，把你知道的都交代了。第一，你的信息我们保密。第二，蔡文斌被判坐牢或被判死刑，不会从他那儿泄露。我们放你走，但不是回缅甸，而是回到你所在的位置，金兰湾。 让我回到金兰湾？这是真的？ 对，你只有回到金兰湾，黎树不会怀疑，军哥帮英敏也不会怀疑，如果你回到缅甸，反而对你不利。 马娇有感触地问， 我还能为你们做些什么？ 我们一定保证你安全返回金兰湾，目前对你没有要求。不过你已经在我们这里接受了审讯，我们希望你能安全在金兰湾工作下去。如果有一天我们需要你，会秘密联络你。如果你有反戈的动向或行动，用不着我们杀你，生死信息我们可以发布。 我懂，我懂。 张贵刚接着重复道，说吧，和谁交易？准确时间？ 这回马娇一字一句地说， 我们受命做的2批货都是海洛因 A 货，纯正的缅甸军哥帮生产特别加工制作的。第一次是2015年9月14日，有拖轮换小型货船，沿湄公河进入越南海，我们在海上秘密运到顿尾岛，早已等候的墨西哥毒枭再装入海运船偷运到目的地。 墨西哥毒枭叫什么？ 马娇想了想，真的不知道，接货前所有货款已经通过地下银行直接打入到了缅甸军歌帮的保密账户，但我只知道接货的船员领头的代号叫 C11， 大高个儿，起码有1.9米。 那第二次呢？什么时间？和谁交易？ 第二次就是2016年2月7日，正赶上中国春节前，也是最混乱的时候。军歌帮的两吨海洛因分装在拉沙什的船上，从两江进入湄公河，最后在顿韦岛转到了一艘3000吨的货轮上，秘密开往了拉美国家。 接货的是谁？ 是老客户，哥伦比亚有名的毒枭麦克。该说的我都说了。 在马娇交代的每一个地点和接货国家毒枭时，童雪彤快速跟进，通过自建的秘密网络端口查出了墨西哥大毒枭 C11 是一号大毒枭古兹的秘密手下，属于全世界缉毒警方通报的大毒枭之一。古兹手下有多种运输贩卖渠道。2016年2月7日，是在古兹被关押之后，由他下面的贩毒团伙从缅甸秘密购买的海洛因，那批货物直接运到了瓦拉塔港，分散在了几个大景点坎昆和蒙特雷一带。 近几年国际制毒贩毒疯狂，不仅涉及国内，而且形成了以缅甸、阿富汗到哥伦比亚、墨西哥等为中心的毒品隐形市场，形式类别多样，贩卖与吸毒形形色色，尤其是发生在金三角和湄公河的惨案令世人震惊。作者陈实走进中国公安缉毒警，与他们零距离接触，深入侦查与缉毒的最前沿现场，写出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陈实的作品《中国缉毒秘密战》。 在结束对马娇的审讯之后，王建义和张贵刚又与童雪彤进行了资料核实，发现马娇所交代的事件和细节都是准确的。王建义曾多次与国际缉毒组织研讨过，对于哥伦比亚的大毒枭机构有过调查，同时王建义还多次应邀到美国参加对墨西哥大毒枭古兹的情报会合商议，提出过不少建议。这次通过秘密审讯马娇，终于知道了缅甸军歌帮在海上为他们提供海洛因 A 货。 童雪彤，你查下哥伦比亚的接货一方马娇所说的麦克是不是著名的女毒贩克劳迪，她可是大毒枭机构的第一情人，能力非凡，资金雄厚。 童雪彤在特定的网络端口搜索都没有结果，王建义感到奇怪，他突然拍了拍脑门。 哦，进入国际 PPZ 特级缉毒网络，密码我可不知道，看你的本事了。 一块白色的网络板块在闪烁，出现一排绿色的闪点，一共6个。对于这些，童雪彤自然明白那是6位数的字母加数字密码，解密进入对于他这个高级别的网络操守来说太容易了。他很快进入到了国际 PPZ 特级缉毒网络站，通过麦克的影子让童雪彤找到了哥伦比亚大毒枭在金兰湾秘密接货的踪源。 找到了，操作这一海上走私海洛因的是哥伦比亚女毒贩克劳迪，实际上他已经成为大毒枭机构的第一情人，操控大量毒品的运行和买卖。 童雪彤接着说， 克劳迪身材出众，此人崇拜世界女星卡戴珊，就连蛇皮裙套紧身衣都和卡戴珊一模一样，喜欢玩枪，追求刺激，吸毒，跳迪斯科，甚至裸舞成瘾，并喜欢在海上冲浪，对海洋尤为酷爱。克劳迪的名言，掌握海洋，掌握海洛因，也就掌握了刺激。麦克是他手下第三运输队长。 情报来源和马娇所说完全一致啊， 张贵刚说。 童雪彤，放马娇回金兰湾，你有把握远程监控吗？ 放心，我已经把他的影像和芯片加密储存了，无论他在哪里活动我都会远程监控。 那好，王主任，我有个计划，想独自去趟金兰湾顿韦岛侦查一下，弄清那里连接缅甸军歌帮的秘密毒品通道。 张贵刚说出想法。王建义思索着， 接着说，现在还早，不是时候，我想先从军歌帮入手。最近我们从内部获得消息，军歌帮吃掉了佤帮，合成了一个联合体，总裁是英敏，而佤帮的华子只管理他那万亩的种植业。我查清底牌后，维嘎，你可以独自从金三角潜入缅甸第七特区，在那里我让缅甸军警尹朱生配合你调查。张贵刚还没有表态，童雪彤边看电脑边操作键盘。 前段时间军歌帮奴媒的网络程序在跟踪我们，被我设计的病毒攻击过，彻底瘫痪了，但是奴媒又创建了一个新型网络程序，我使用最先进的手段都无法进入。今天我利用国际最新编码才发现，奴媒通过创建的新型网络程序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以及阿富汗秘密联系。 有线索吗？王建议追问。一定是连通金兰湾的秘密交易啊。 目前还看不出，所发送的指令都在2小时内自动清除。 童雪彤说， 只要密切关注，抓住奴媒最新发送信息，在2小时内破解，就会解码军歌帮下一步的毒品交易秘密。 是啊，从我们抓获的台湾毒贩蔡文斌来看，缅甸军歌帮所生产的大量海洛因和可卡因，由重庆代号金星沿长江一带形成贩毒链条，并发展了多条内陆线，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市秘密贩毒。同时军歌帮利用制毒产业链，培养了蔡文斌在广东汕头一带大量生产混合性病毒。这一切都和军歌帮有着各种利益关系啊。王建义进一步分析道，这些只是我们在缉毒中已经获取的情报和案例。今天从马娇的信息中发现，军歌帮的贩毒已经向世界各地铺开，而且通过3条河直通越南海域，并在金兰湾的顿尾岛秘密地开辟了一条隐蔽海上通道。这是一个重大信息呀，我们必须把这一信息电告给国际缉毒联合会，以求得国际缉毒联合会统一配合打击大毒枭，包括得到越南、新加坡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支持。禁止毒品、打击毒贩毒枭是全世界需要共同配合完成的事。这一点越南在2015年已经与我们联合了缉毒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广西南宁举行过会议，信息共享，联手打击毒枭。 童雪彤说，我明白，我马上汇总一个最新的缉毒报告，可提交给国际缉毒联合会。 张贵刚在一旁一直听王建义的分析，他在心里想到了另一条侦查的路子，于是他思索了片刻说， 王主任，我有个成熟的侦查方案，想听听你的指示。 说吧，我听听。前年我曾以毒贩子的身份秘密到过金三角2次，对那一带熟悉，还交过老挝的一个朋友，此人两头都沾，有钱可以提供任何人的信息，没钱自己也参与贩毒在金三角交易，算得上是个毒品通。 此人叫萨罗，对吧？ 张贵刚睁大眼睛好奇地问， 对啊，就是他，你也认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中国缉毒秘密站》，作者陈实，演播武文，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三环里新城看丽泽，2021年4月16日。北京丽泽天街正式惊艳亮相，作为丽泽金融商务区内的第一个大型综合商场，丽泽天街是丽泽金融商务区为金融服务完善配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开业